不为你而回了心，

等待你的归期。转圈，好像经过了时间，记忆里无瑕的脸，你就是焦点，我挑着光圈，舍不得眨眼。 我放遍所有指尖，我追遍所有语言， 想你想到不能灭言。 才会到万合之言，最后表达对你的 初始的想念。 我心上纯白想念，心上我纯白思念， 不想 不能见面，一定陪在你身边。为你心上纯白想念，心上我纯白思念，解不开的线，是我的想念。 有时候很想你，你也想我吗？想念永远在你心里。 一场大梦，必要的结，好多思念，今天明天，永远落叶， 交给我实现。 心上纯白想念，心上我纯白思念，就算不能见面，见一定陪在你身边。为你心上纯白想念，心上我纯白思念。是我的想念，你心上纯白想念，心上我纯白思念，就算不能见面，我在你身边。一场大梦，必要的结，好多思念，今天明天，解不开的线，是我的想念。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？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？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？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 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你愿芬芳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你鼓掌。 不在乎我一个人跳